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喂，翻嚟继续讲台湾旅游。咁啊，讲完北部，讲南部，南部讲完就翻翻去中间。 系啦， 就啱啱讲到讲紧中嘉义啊，咪讲紧。 嘉义其实都开始变系见接近中间噶啦，但我依家讲中间啊，讲台中。 真系真系讲中，即系嘉义仲算系南部嘅。 算系南部噶，嘉义。 OK， 好。 因为佢系浊水溪噶，浊水溪以南噶，系啊。 OK， 浊水溪以南。 系浊水溪，嘉义浊水溪以南。嘉义嗰条线正正就系分咗南北嗰条线。 系。 系啦。咁我哋讲到中部啦，中部先讲台中先。 系。 台中有好出名嘅夜市，叫逢甲夜市。 逢甲夜市。 逢甲夜市系中部最大嘅夜市。 系。 因为佢嗰个地方系叫逢甲。 系。 另外，佢嗰个夜市入边有间大学。 嗯。 叫逢甲大学。 嗯。 国立逢甲大学。 系，我见到浊水溪啦。 系啦，系咪啊？浊水溪啦。 浊水溪以南。 浊水溪以南。 系啊，因为 Google Map 嗰度睇紧。 系啦 ，Google Map 睇紧。浊水溪以南啦，系啦。咁咧有间有逢甲夜市，逢甲夜市咧，其实咧比士林夜市更加大， 系 更加多嘢睇，更加多嘢食。 系 因为咧，佢将中部好多古灵精怪嘢食咧都摆晒喺度。 系。 系啦，所以有啲譬如嗰啲我哋叫做嗰啲芋圆啊， 系 肉。丸啊，嗰啲擺曬，嗰啲肉丸唔係我哋食嗰啲嗰啲貢丸喎，唔好搞錯啊，大佬。 係。 中部嘅肉丸咧係點嘅咧？ 係。 黏牙嘅，真係好似湯丸咁嘅。 嗯。 一大嚿嘅。 係。 入邊係包咗啲湯啊肉咁嘅入邊。 嗯。 大家有冇睇那些年啊？ 我冇睇。 那些年入邊咧，食嗰啲肉丸咧， 係。 就係中部嘅。 係。 因為咧。九把刀咧係彰化人嚟嘅，彰化中部嘅。 彰化鹿港。 彰化鹿港啊嘛， 係 咯。咁咧就聚咗好多啲嘢食喺度。 嗯。 所以咧食嘅嘢咧又同北部嘅有唔同嘅，喺中部中台灣食嘅嘢。 係。 係啦，中台灣咧有一樣嘢唔好嘅，因為未有捷運。 係咯。 係又係未有捷運嘅中部台中。 係。 但係佢有一樣嘢好嘅咧，就係咧高鐵到。 係高鐵有站， 高鐵有站係烏日㗎嘛。 係 台中嘅交通冇台北咁繁忙。 嗯。 咁但係中部嘅，但係中部嘅治安係比起其他地方差嘅。 係啊， 係啊，係啊。其實最差都唔係台中啦，因為咧台中咧出名咧，點解我哋話治安差啲咧？係因為以前咧各方勢力就聚曬台中嘅。 哦。 係啦。 即係交匯點嚟嘅。 交匯點嚟嘅。 係。 係啊。咁當然佢治安嘅指數上面係比其他縣市係低嘅，即係比其他 即係點啊？即係多扒手啊，有社團運活動啊， 係啦， 有 罪案率係較為高㗎， 有呢樣嗰樣啊，係 啊，罪案率較高㗎，係 係 啊，較北部同南部高㗎， 嗯， 即係如果係大城市計啦，咁當然最差都唔可以話係講台北啦， 南投 唔係講台中啦，係啦。嗰啲啦， 南投就係直接中間。 南投或者係嗰啲苗栗。 苗栗縣。 係啦，嗰啲或者雲林。 雲林。 嗰啲啊，係啦，嗰類啦，即係嗰類實際第一遊客少去。 係。 冇咁嘅意志去做好佢。 係。 係啦，就太多盤根錯節。 有 L 得佢。 有 L 得佢，係啦。所以咧又唔同噶。 嗯。 中台灣呢如果我哋去當然逢甲啦，夜市一定要去啦。 係。 因為呢個夜市係真係唔同啲嘅。 嗯。 佢嘅嘢食係有啲唔同，所以都要睇睇。 嗯。 另外啦，好多人大陸遊客去。 去做咩呢？ 日月潭。 係。 日月潭係風景區。 係。 大陸遊客去，香港遊客去。 係。 喺南投嚟嘅。 係。 係啦。咁 就去咗南投嗰度。 係啊，隔離啫嘛。 係。 不過如果真係台中市，真係揸架車去南投嘅，去日月潭咁講咧，烏日咧，我又係坐三個鐘頭車， 好遠喎、啊，山路嚟嘅喎， 唔係山路，你搞錯啦， 唔係山路咩？ 唔係山路嚟㗎， 啊，但係咁我日月潭喺台灣中正中間咁滯㗎咯喎， 係啊，但係唔係山路嚟㗎，係，唔算山路嚟㗎，係，佢用高架路唔算山路㗎 ，OK 高架路， 係啊，日月潭係要去嘅，因為始終太出名。 係， 雖然我覺得一般， 因為月潭的地形呢本身呢這個地形呢是因為接曲山脈所造成的， 是 這個潭是因為接曲山脈再加雨水所形成的， 是 是啊，所以呢有些不同的風景是 OK 的， 很漂亮啊， 很漂亮的風景，它出名就是這樣而已， 是 是啊， 新歡力Lake真的叫做就是月潭， 是啊，還有一樣，還有一個地方就是青荊農場， 是 青荊農場是大草原來的，但前排看了一部戲電視劇，那部電視劇呢 踩單車那部， 踩單車那部是啦，踩單車那部劇呢 我真的懷疑現在呢就無一無線電視台跟國家台灣旅遊局是有合作的，套套戲到台灣， 那部劇呢不是有一個農場嗎，說有個朋友翁說他的兒子死了，或者是、 啊、 就是米雪啊， 是 那個農場其實正是清景嚟嘅， 係 好多人好中意清景，因為清景可以俾小朋友喂一下小啊，即係可以見一下農，即係嗰個農，即係嗰個叫做牧場啊，或者大草原嘅感覺啊。 咁呢度就真係台灣喺裏面嘅地方嚟喎，真係內地嚟。 內地嚟嘅係啦。 雞扒妹所講係內地啊。 雞扒妹所講內地。 雞扒妹成日話啊，我的內地是南投咁噶嘛。 哦，咁啊係嘅，佢講得啱嘅。咁啊，呢個佢講啦嚇 ，OK， 係啦，呢、這個地方我覺得係值得，都係值得去嘅，又係小朋友帶， 係， 因為小朋友可以睇下一啲唔同嘅地方，因為香港真係睇唔到，我可以咁講， 嗯， 係啊，所以可以去嘅， 係， 係啦，呢、這個基本上佢喺中部就主要玩呢啲啦， 嗯， 因為中部其實你話， 其實清景係就是個農場嘅咧， 農場 係 啦， 即係但係就其實佢就唔係， 佢有曬所有設施，有酒店有剩嘅， 係明白，咁但係就清景本身就唔係一個市，唔係一個鎮，唔係一個縣嚟噶嘛， 唔係， 係， 嗯，所以咧而家，所以呢個地，所以呢個地方咧，我覺得都係去，因為佢個草原真係好大， 嗯， 係啊。所有草原好大，可以去睇睇，所以咧好好笑咧，就係咧嗰套劇咧拍出嚟咧，地方唔爽熟面嘅， 即係你去過曬㗎，其實你 就清景我未去過， 清景未去過， 清景好多人去過， 係 好多朋友去過， 喂好鬼靚啊！睇呢啲相， 係啊，好靚㗎，係 啊， 咁咧清景啦，咁咧我哋由台中 係 移過去 花蓮， 花蓮再講啦。先移過去，我哋都大先生九把刀先生嘅故鄉 彰化， 係啦 嗱， 彰化咧佢最出名咧 係 就頭先食嘢方面咧就頭先講嗰個榕園，係 陣間會唔會講埋台澎唔係呢個澎湖啊馬祖啊？ 呢樣我唔識講，因為我未去過。 O K 好， 呢樣最難講。 係 彰化咧，其實咧。你話我實際去過咧，我未去過， 係 唔叫做去過，經過見過。 係 彰化咧有樣嘢好出名嘅， 嗯， 彰化咧因為有一個媽祖， 嗯， 大家媽祖最大功啊， 係 呢個個媽祖啊，每一年啊由台灣嗰樣嘢啊，世界文化遺產嚟㗎， 啊， 環台遊啊嘛，到咗媽祖捧住佢。圍繞台灣有一轉， 嗯， 那個是文化傳承嚟噶嗰個， 嗯， 那個喺嗰個西圍嚟噶，係啊，好多明星走參加嘅每一年， 嗯， 我記得有一年任賢齊，係啦，因為本身咧，但係本身彰化以前咧，從前咧，係其中一個通商口岸嚟嘅， 嗯。 但之後呢洋一洋啦，好像大道城一式樣啦，沒落了， 嗯， 它是比大道城更加早，因為我們經常強調一件事，台灣呢整個歷史發展呢是由南部開始的， 是的因為這些移民就在 南部來的嘛， 南部上岸的嘛， 全部南部上岸， 南部上岸，但是就是所謂的北部是日本殖民地，日本殖民者的， 日本殖民地發展北部而已嘛， 發展北部，因為就是在南部就搞來， 日本殖民者之前已經發展北部的了， 哦， 因為剛才講大道城那些呢是稱是這個鄭氏王朝的尾，鄭氏王朝已經開始發展的了， 是 跟住整下整下咧， 清朝啲人咧就滲咗入嚟，即清朝攞翻台灣之後咧，好多人咧就喺嗰個黑水溝嗰度咧，即係而家所謂嘅啦，海峽兩岸，即係呢個台灣海峽啊，嗰個游水過去，游水過人在裏淘沙裏時，先至開始咧北部先發展嘅。喂，大佬真係大鑊嘅人在裏淘沙裏時啊！大佬你喺大陸嚟香港啊，冇咁大劑啊，大佬。有歌仔唱㗎，有幾多人去？ 係 幾多人瓜咗老襯？ 係 幾多人喺中間翻咗去？ 100个人得一個到咗咁啊？ 兩個， 一個得 十個兩個到咗。 十個兩個到，我咁都好，咁都好啲。 好似唔知有咩嘛？食嗱，你計埋十個啊嘛？ 係係 係。4321好似佢哋講。 O K。 四睇先係咪4321係。 好。 應該四個死咗。 係。 三個就翻轉頭。 係。 兩個咧整咗上到岸，有一個上到岸死翹咗， 上到岸先死翹咗。 佢哋有一個語，有一個説話，不過嗰時我都唔記得。 係 係啦，即係咁樣嘅。所以咧，佢哋咧基本上由南部發展到北部嘅。 嗯 係啦，咁中部咧彰化以前係港口，大港口嚟嘅。係。咁之後沒落咗啦，但係彰化因為而家基本上嘅發展係 O K 嘅。 嗯。 但係彰化遲早咧有個講法咧，就話咧佢會併入台中嘅範圍。 係。 係啦，將來好似有遲早平入台中嘅範圍，咁但係係唔係真係會將來發生咧，就好難講啦。 嗯， 係啦，但係彰化咧而家變咗咧，仲有一個旅遊景點咧，就係咧大家好中意睇嘅那些年。係。嗰幾間中學。 嗯。 又係八九把刀所賜啦。 係 ，OK， 明白。 又係八九把刀。 又係八。 又係九把刀好嘢。 喂，呢啲又全部都正嘢嚟㗎，呢啲。 係啊。 係。 係啊，九八其實彰化近期興旺咧，其實咧當然個大甲媽祖係好緊要咯，仲有一樣嘢啦。其實第二個最重要就係九八刀，係真係好好笑，九八刀竟然 係啊， 九八刀令到彰化興旺咗嘅。 嗯， 係啦。咁講完彰化，仲有一個地方要講嘅新竹， 係 新竹係科技園啦，我叫做 係咁都有得玩。 誒，有嘢玩，入邊有一個主題公園。 是 搞科技的，用科技來做出頭。 啊， 不過講佢入邊嘅一個，佢哋用一個卡通人物嚟做出頭。最科技的卡通人物是咩？我哋諗到 咩？ 你搞錯啦！ 叮當。 係啦啦啦，叮當啊叮當啊！佢個主題公園叮當㗎。 好。 係啊，不過新竹我真係正式又未去過，因為有一次落去睇咧，睇嗰、那個嗰年 科學園市區啊， 嗰年嗰個花展啊。 係 嗰、那個花燈展， 而家睇呢個係新竹園嚟，我睇緊呢個 係啊，新竹展冇乜所謂啦，一樣啫。係，因為新竹咧出名咧，以前咧一直以嚟都係㗎啦。 係， 我哋用咗電腦啲嘢咧，大部分咧即係如果你唔用國貨咧， 係 就 coming 份新竹嘅。 係啦，嗰啲motherboard 啊、display card 啊喺嗰度做㗎嘛。 係全部喺嗰度做嘅。 係， 但係而家佢都有少少開始沒落。 嗯，因為東莞全部有得做， 係， 因為喺東莞做， 喺東莞做， 不過東莞， 不過點解又會翻嚟 嘅？因為東莞而家好貴， 係東莞而家好貴， 而家人工貴啦， 其實新竹係一個真係入到去咧，我哋試過入新竹市入邊咧， 係 入到去咧嗰次睇花燈啦嘛， 係 睇完個花燈展咧，我先四周圍都係，嗰啲有廠，呢度有廠。 是 即係廠關曬門，夜晚咧嗰啲好似去到佢哋觀塘啊，走到灣嘅景象嚟嘅，係就係佢花燈會最多人，係咯，嗰年我去過睇嘅，係啦，新竹咧就係、是、即係新竹，你話好多嘢玩又唔係嘅，但新竹咧我哋可以經一經呢個新竹由頭先去翻咩六福村嗰啲，係啦， 經過新竹去六福村， 經新竹六福村 嚇、啊，即係點啊？又你講係喺南部上去啊？ 如果你中部上去， 中部上去， 因為中國機場啊嘛， 係， 你台中有機場噶嘛， 係， 係咯， 台中。 咁新竹係主要你話好多嘢玩係真係唔係㗎啦， 係， 係啊，咁因為佢唔係一個文化地區，佢係一個科技地區， 係， 係啦，但唯一係玩啲主題公園咯， 就係玩啱啱嗰只啦， 叮當， 叮當，除此之外都冇乜啦， 冇乜特別嘢玩。其實中部講真咧，你話中部好多嘢玩就唔係嘅，始終北部最得都係多啲嘢玩嘅，係啊，北部有多地方， 最點講啊，最繁華嘅地方。 係啦，咁我哋移咗去東，去翻東海岸嗰邊啦，去太魯閣，即係花蓮。 花蓮啦。 嗱，太魯閣咧係其實一個很好好嘅地方，因為泰國係原住民地方嚟嘅。 係。太魯閣國家公園。 係啦，那個國家公園嚟嘅。 又係 country park， 係， 咁又係空氣非常之好嘅， 嗯， 同埋佢喺半山， 係， 係啦，但係呢個地方難去嘅， 係， 呢個地方點解咧？第一佢冇捷運，冇高鐵， 係， 搭車落， 係， 搭車落有一個問題，要行蘇花公路已經有排驚， 唔知會中咗海， 係啊，試過啦， 係。即係點講？即係點講咧？會唔會其實花蓮啲地方喺台灣嚟講咧，算係一個好 isolated 嘅地方咧？ 你可以咁講， 因為出去同埋入去都係好危險嘅呢件事。 我又咁樣講啊，我清楚，我又覺得你話危險係點講咯？有啲人未必行蘇花公路噶嘛，可能有第二啲方法入去咁。 有咩方法咧？ 有其他高速公路入去嘅，不過蘇花公路最快咯。你有啲人去完蘇澳咧，即係去完食海鮮咧，就經蘇花公路咁樣入去啊嘛。 係。 咁樣咧係快嘅。 係。 但係咧，你又驚咗一樣嘢啦。 驚中落海啊！ 驚中落海，佢中落海點解？你點解會令到你中落海點㗎？ 因為佢93弯，又係沿海而建。 你搞錯啦。 點樣樣咧？ 呢個其中一個因素啫。 就係因為太長，佢先加晚瞓。 唔係，係突然間會有石跌落嚟嘅。 係啊。 係啊。 有土石流，沖咗入海。 係，上次嗰個嘢就係咁樣沖咗落海。 係啊。 係啊，佢係土石流沖咗落海，並唔係佢撞咗落海，你搞錯啦。 就所以即係雨天就唔掂當啦。 係啊，雨天嘢要封路㗎，蘇花公路自從嗰次之後。 係。 係啊。 咁好危險喎。 好危險過。 咁唔得啦，佢一定諗辦法喺台東。啲 山路喎佢。 佢一定諗辦法喺台東整鐵路先得。 咩啊？有鐵路㗎。 咁啊要。 但去太魯閣唔得啊嘛。 就嗰只。 不過你又要經花蓮，喺花蓮上翻去喎。 嗰個淨係去咗阿里山㗎嘛。 係啊，你淨係喺花蓮上翻去喎。 係花蓮上翻去。 幾煩啊！你搭火車入花蓮，花蓮再回你一兩個鐘頭車上去，咁你已經攞命噶咯喎。但係你喺蘇澳唔係喎，你玩完蘇澳可以直接落去喎，沿海落喎。係啊。 就喺太魯閣國家公園。 係啊，太魯閣 OK 㗎，太魯閣。啊，不過講花蓮亦都係唯一一個縣市咧，唔係國民黨，唔係民進黨。 係一個無黨派人士。 係啦，不過而家好似又翻國民黨。 啊好啊，哦咁樣樣。 係啦，傅君綺啊嘛， 嗯， 我哋叫花蓮王啊嘛 ，OK， 係啊，唔係都好奇怪嘅喎，選都選佢喎，唔知點解喎， 都話花蓮俾 isolated 㗎， 好似 isolated 咁㗎， 係啊，與台灣其他地方唔乜關係咁樣， 係啊，乜選就選就選佢喎，好奇怪喎，我哋都唔明喎，到今日都係啊，即係花蓮嘅嘢，花蓮咧本身係一個叫幾靚嘅地方嚟嘅，即係旅遊係一個唔錯嘅選擇，但係。交通上面是一個困難咯，係啦。咁我或者最後呢個仲有十零分鐘，我講下台灣人本身如果喺台北揾食係住咩地方 嗯。傅君綺 係傅君綺啊嘛。 係。縣長傅君綺。 係啊，台我哋叫花蓮王啊嘛。 係 啊。 都幾大，佔地幾面大面積嗰啲花蓮縣。 係啊，好大㗎。係。 佢 因為人口唔少添啊，東部主要地區啊。 是啊， 咁咧台北人咧翻工咧， 係 台北翻工大家明啊， 係 台北翻工，因為台北咧就啲油價非常高， 係 啲人住咩咧？住幾個地方？ 嗯， 新北市 係 中和、永和、板橋， 嗯， 住呢啲，因為近台北，台北外圍地方， 係 一係就住北投， 係 有啲人住。內湖好貴，內湖豪宅嚟。 嗯。 有啲人咧，甚至住基隆。 嗯。 或者有人住桃園。 嗯。 桃園可以住中壢或者桃園市。 嗯。 係啦，因為桃園遲咗自運嘅啫，呢個時間問題。 嗯。 係啦，因為桃園太多人口越嚟越多。 係啊。 係啊，桃園一個住宅地方嚟嘅。 嗯。 係啦。 你都識人喺桃園 㗎我算唔算喺桃園？係啊，佢係住宅地方嚟嘅。 係。 係啦。咁就追住呢啲啦，因為台北真係實在太貴啲樓。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台北人自己，譬如即係台灣人自己，譬如話佢哋譬如話即係唔翻工有咩做咧？即係佢哋好中意內陸旅行，一日可以來回，又去南部得。 嗯， 你有車得㗎啦。 明白。 你識揸車得㗎啦。喺台灣你唔識揸車真係好囂大劑。 即係可以揸車落南部啊？ 係啊。 啲嘢搞掂啊！ 揸咗南部一日得 ，OK， 高速公路得，係咯， 係 行國道得㗎， 明白，高鐵咧？ 高鐵嗰啲唔使講啦，個幾鐘頭得啦， 嗯， 係啊， 得嘅，我都識人翻鄉下，所謂翻鄉下，佢係揸車落翻去嘉義嘅。 係會坐落落機咧？ 落機咗少啦， 一落少咗，因為有高鐵。 有高鐵啊。 嗯。 差唔多價錢啫嘛。 嗯嗯。 仲有咧，啊，仲有一樣嘢我都要講，依樣嘢我都要講。 係。 入場睇棒球。 係。 點解入場睇棒球咧？唔係話你先先睇棒球。 係。 宅男最啱。 點解？ 咩啊？四隊都有啲有啦啦隊。 哦。 啲啦啦隊係啲，即係你諗下，即係係 等。係就 NBA 啦啦隊咁嘅。 誒係。 係。 係。仲係成場波打足九局都喺度同你跳緊舞 嘅 喎。 明白，咁好體力嘅。 係啊。 係，明白。 係啊。 嗰支宅男得個睇字啊。 係啊，睇啊。 得個睇字。 係啦。 亞克森運動。 係啊，當然啦。係啊，即係起碼你中意睇 AKB 之餘，我覺得都係可以值得睇咯。 對唔住，我唔中意睇 AKB。 係有啲人中意睇 AKB 噶嘛，係咪？ 唔中意 AKB。 係啦。台灣嘅棒球，其實係好想香港人睇嘅，因為香港人都唔識咩叫棒球員。 香港人就少睇棒球啦，香港人就多數就係 睇足球、 足球或者籃球啦。 香港台灣人睇棒球或者籃球， 香港 足球少， 網球多人睇啊！香港都係網球好多人。 佢多，佢哋反而都多，係啦，因為佢哋有好嘅球員。 嚇！ 呢樣嘢多咗，因為台灣太多，因為台灣叫國球棒球，台灣棒球場係多的是。 嗯。 但聯賽得四隊嘅啫， 嗯， 係啦，咁即係日打嘅。 啊，你睇翻台灣地圖咧，嗰少少題外話啦。原來佢淨係得一個行政區域係連到海嘅啫喎，得南投嘅啫喎。 係。 得南投連到海，其他 真正入海，係啊。 其他全部都係全部連海，全部連海嘅喎。即係除非你講嘉義市本身係一個，咁但係嘉義市就連住嘉義縣啦。 嘉義市仍然係獨立㗎。嚇 嚇。 獨立㗎嘉義市。 O K。 嘉義市多人過嘉義縣㗎，大佬。 係，咁即咁啊兩隻嘅咯喎，一個嘉義。而市同埋籃球都係掂到海㗎喇。 咁佢哋睇一睇棒球呢，睇棒球呢另一樣嘢呢，佢哋好多外國人去睇。 係。 係呀。我就當然去睇過啦。 係。 係啦。同埋呢佢哋睇棒球呢個氣氛呢係好過我哋香港睇足球好多倍㗎。 點解呢？因為我哋好癲嘅。 大羅大鼓。 OK， 明白。 嘩，真係大羅大鼓嗰支旗呀，係咁揈係咁揈。 其實我都好煩㗎大佬啫。 佢台灣特色。這是台灣特色。全世界打棒球冇一個地方好似台灣咁嘅大羅大鼓㗎。 你睇足球咧，你見到嗰啲外國人咧，即係足球嗰個乜鬼嘢啊？ 係 喺個場度都係大羅大鼓唱曬歌㗎嘛。 唱歌啫，但唔會帶個鼓入去打，佢個麥喺度嗌，喺度打氣嘅，冇嘅喺我個足球場，台灣獨有。仲有咧，台灣入球場咧。係成扎嘢食㗎， 係 全部嘢師嘢食見翻曬㗎喎， 喺嗰度擺檔啊， 係啊， 喺個球場度擺檔啊， 球場入邊， 即係喺個觀眾席位度， 係啊， 哦，喂，咁啊，其實講夜市咧，即係因為上一集又冇講啦， 嗯， 其實我發覺其實係去嗰幾個台灣夜市咧， 嗯， 發覺佢哋賣啲嘢差唔多， 係賣啲嘢差唔多㗎，所以咪話咯，要揾啲特色嘅嘢咯， 係咯， 唔係你但係個問題喺球場入邊咧， 係 你係想身食而起嘅啫嘛，大佬。 你冇想食嘢，你想睇波噶嘛？ 你睇波，但你要食嘢噶嘛？ 有乜又要食嘢啦？因為點講咧？ 走三個鐘頭，你點整啊？ 因為問題就係、 是、長跑球三個鐘頭噶，大佬。 你永遠唔知幾時打完噶嘛？ 係啊係啊，咁啊食嘢啦。 係。 食嘢咧就係、是、咧，食嗰啲嘢咧就係、是、你喺夜市見到啲嘢嚟嘅。 啊。 入邊擺曬檔嘅。 係。 係啊，歌球場喺度。 係。 係好多檔口咩腸啊？咩 扒 啊？係嗰啲 咩蜆啊？咩扇貝啊？ 係啦係啦，嗰啲嘢㗎。喺 裏面食得翻。 食得翻嘅真係食得翻，又唔係講笑，即係入到去。 係。 我都入去咁食嘅咋嗰次。 係。 係啊。 好。 不過咁個球場仲有誇張，我見到南部見到個球場咧。 係。 後邊攞個燒烤爐自己燒烤嘅。 喺觀眾席嗰度定外野嗰度啊？外野外面。 外野觀眾席。 外野觀眾席。 係啦。 O K， 喺度燒烤。 我都諗緊咯，如果個波全女搭飛過嚟， 咁就好危險噶啦喎！ 你喺度 燒著噶啦喎， 喺度燒下燒下， 咁離譜嘅咪，冇人制止佢哋嘅咪， 冇人制止㗎，唔會理㗎台灣球場。 O K， 喺台灣球場啊，大佬一打全女打， 係 任何球場都係㗎， 係 放煙火㗎， 係啊， 係啊，仲有啊，某幾個球場啊，贏波啊， 係 放場煙火 show 俾你睇㗎。係 啊， 係啊，所以 即係主隊贏波。 係啊，某一個球場贏波有煙火 show 睇㗎，賽後獨有個球場， 係 桃園棒球場啊嘛。 係 啊，嗰排嗰隊波好用心機做嘅，佢有做好多嘢嘅，做得好順嘅。係啦，即係佢哋一嚟就放煙火，一中咧就放煙火咁。 係 啦，等等先啊，OK， 繼續。 係咁樣樣，咁啊台灣人就即係消閒中意睇棒球啦。 嗯。 除此之外咧，咁啊仲中意做咩啊？即係台灣人嘅消遣啊。 台灣人就係、是。 不過整個人同香港差唔多嘅啫，即係香港又即係香港人啊嘅消即係都睇電視啊。 佢電視好多啊！佢電視真係好睇。 電視多嘢睇啦。 電視多嘢睇咯。因為電視佢係百幾個台。 係咯。 佢你有你係用有線電視有百幾個台。 係咯。 係啊，咁你可以點咧？ 係咯，咁所以就係咁咯。 係啊，所以佢哋基本上消閒嘅娛樂好多。 係。 係啦，咁就佢哋嘅娛樂真係多啲時，佢哋有好多展覽睇嘅。 嗯嗯。 頭先我咪講過，即係可能上一集講過，譬如咧國父紀念館啊、中正紀念堂咧，係好多係個個星期有唔同嘅展覽。你睇唔掂根本就。 係係。 係啊，你華山文創園區又有展覽睇。 係。 即係展覽你睇唔曬嘅。 係。 即係你諗下佢哋咁多，佢哋基本上可以好多節目， 嗯、 甚至啊佢哋可以行到啊，即係咧可以坐低飲咖啡嘅，佢好多咖啡 coffee shop 㗎。係 啊係啊係啊，呢啲我哋知道。 台灣出曬名都 coffee shop 㗎。係。係啊，即係食嘢，即係大家喺度飲嘢食嘢㗎。係。學生好多。係。係啊，咁所以嚟講就個生活係唔同嘅香港嘅，你香港嗰個地方坐都唔係易啦。 香港啊！你想揾個地方坐啊？有位先算啦、 啊。有位先算啦、 啊。你行去 Starbucks 多到人多到嘔啊！真係。 對。 你問 Starbucks 要搭台。 係啊 ，Starbucks 要搭台咁樣。 不能想像。 台灣有 Starbucks 㗎。 啊。 係啊，台灣 Starbucks 嘅喎，不過唔使搭台嘅從來。 係啊，正啊。 係啊，佢哋好多所謂嘅咖啡食嘢嘅地方嘅，俾係咯。 係。 呢就係唔同啦，佢哋嗰生活係較為可以咁講悠閒好多。係。係啊。不過咁，你睇下你哋要即係如果有啲人覺得移民台灣好嘅，睇你要啲乜啦。 係。 如果你係想悠閒嘅生活，係一個好嘅選擇，較為悠閒嘅生活。 咁、但係譬如話，咁但係就譬如話，你講緊即係人工冇香港咁高喎。 對。 咁當然佢生活個 cost of living 又冇咁影響冇香港咁高啦。 咁當然啦，但喺台北嚟講都唔係低嘅。 係台北就貴啦，即係成 日 都成日都講台北貴。 定係台北貴。 咁但係其他地方都 台北 都還 OK 㗎嘛。 係啊，台北城裏面真係貴。 係咯。 係啦。我哋去，不過而家台北城啊，陣間會有會平翻 嘅。係點解咧？ 即係樓價會跌。 你點知啊？ 收税收得重啊嘛。 收税收得重。 而家佢喐個税啊嘛，柯文哲。 係。 佢喐個税啊嘛，就係買樓買埋嗰啲税啊嘛，啲印花税啊嘛，佢唔知抽六八九啊有。 竟然係咁。 佢就抽六八九啊。 係啊。 係啊，整啲咁嘅咩雙倍印花税嗰類嘢咧。 啊點啊？點解我 Google Map 又 search 尖角豬佬去整咗去日本外務省嗰度俾我睇緊 嘅？你整下啲咁嘅嘢啊？ 唔係因為我想，因為懷念我睇緊台灣嗰個地圖啊嘛，我順便揾下釣魚台喺邊咯。 係啊係啊， 我 search 釣魚台先。 嗯。 即之前我 search 到㗎，之前我直接打算尖角豬佬去揾嘅。 嗯。我哋今日講完咁多先啦，28分啦。 好啦，咁啊，講住咁多先。 Okay. 好吧，好，下次再講。 环球思维，香港本位，中港台。